北京时间14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心愿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，许愿池。 上周发生了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，就是我在乐队排练结束之后呢，背着我的吉他坐地铁回家，然后一个看起来面相还特别友善的一个大叔突然在路上叫住我，然后跟我说，你是弹吉他的吗？我说是啊。大叔说，哎，你去那个直播弹吉他啊，肯定特别赚钱。然后我当时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就突然跟我说这么一句话，然后也是一头雾水，我就说啊，那个我弹的不好，然后就赶紧走了。后来想起这件事，就是觉得自己好像确实弹了很长时间吉他了，但是一直当作业余爱好在玩。如果有一天真的能像那位大叔说的一样，能靠这个去赚钱的话，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吧。 成长是一场冒险，迷途的人先上路，年少时处处风景，想回头，成长是一场游戏，勇敢的人先开始，跌撞在慌张前行，不说回头。飞的季节里喃喃低唱，走过人潮汹涌，忽然止步，怎么热烈时一步倦怠一步，回望阑珊处，从前轻狂绕过时光， 不会失望，也不太提及。

才长出个腰，难道还不如佛结伴为人成道？前世跋涉过泥沼，为你开的了窍，你随来往的人潮，忍不得我也 搁浅，太多情节在你梦的那边，就这样一生流浪，一生徜徉，梦也梦也，你心之所往，回忆处处留下，像我们的爱，像美的光，城外的江，风景怎样，今生就痴痴的还爱着，梦见了未盛开的。

多鲜艳，怎么能视而不见？ finding a lot like coming back to loving into your eyes, into the fight. What will you do if I need you there? I know I'd let you go, but found I did on my own. It's your

我穿上最舒适的 T 恤，可是一脱下来身体都僵硬了，我选择 月落乌啼，月牙落孤寂。 发映涟漪，百步展时机，和同尘干白长舟渡孤溪，屋檐洒雨滴，炊烟袅袅起，蹉跎辗转宛然的你在哪里，寻寻觅觅，

て人は答えを求めて、かけがえのない何かを失う、欲望だらけの街じゃ夜空の星屑も僕らを灯せない。

气泡。

忘不了山谷的回声，可能是远方的汽笛声。 Yeah.